们一枚的脸，多少花儿在心间，跟我露宿手艰难，日头晒黑了你的脸，我望着妹妹的脸，多少花儿在心间，跟我露宿手艰难，日头晒黑了你的脸。 的爱

梦到哪里你都在，怎么能忘怀？你那神秘的笑脸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 到黄大炜，你把我灌醉。那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30号至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。相信喜欢网球的小伙伴也大大小小的看了很多场比赛，但在网球史上呢，有很多场经典的赛事。那么你都有看过哪些经典的比赛？为什么经典？欢迎你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：网球史上有哪些经典的比赛？为什么经典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。继续听到陶喆《爱很简单》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、哦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也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哦哦都可以，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这爱你的权利。